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风吹醒我心灵嗅觉，还带着惊喜，默默递给我一朵小野花，带给我喜悦的春。你伴着我，带着老吉他吟唱山巅水崖，深情注视我，笑在艳阳下，满意我欢畅的夏。忘记流浪的岁月，挥挥手只留下背影，弹着老吉他，我依然吟唱，潇洒我清愁的秋。你已远去，无处觅游踪，情与谁共凋零，我孤寂的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今天是1月6号星期六，初雪依然很任性，看雪只能在朋友圈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丰台、海淀都在-4度到-2度，小寒刚刚过去，进入了小寒呢，年味儿渐浓。饮食上呢，涮羊肉火锅、吃糖炒栗子、烤白薯成为冬天的时尚，而此时是进补的最佳时期。按照传统中医理论，滋补分为四类：补气吃红参，补血吃阿胶，补阴吃冬虫夏草，补阳吃芡实。冬天周末听友们都喜欢出去逛个街，在冷风瑟瑟的时候呢，最想要躲进一家温馨可爱的咖啡厅里，来点暖乎乎的热饮，再点几块甜滋滋的甜品蛋糕，这感觉驱了寒意，暖了人心。在三里屯北路就有一家店，可以为你在寒冷的冬日送上甜蜜的温暖哦。 这是一个非常日系小清新的一家店，主打可丽饼和日式松饼，松饼要趁热乎的时候赶紧吃，淋上枫糖浆，口感很好。这里的可丽饼有很独特的蟹肉牛油果，甜口的，很值得一尝。 冬日里某个午后，约上三两闺蜜好友吃吃下午茶，聊聊八卦，再美美的拍几张自拍照，实属冬日里不可错过的享受。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在我的